在记忆中的美好。 我想要紧紧抓住她的手，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，看到太阳出来，妈妈笑了。天亮了，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但偏偏风阵阵把记忆吹得好远，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，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主播云奇。2017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在南京召开，大会同时举办全球博览会、智能家居、未来机器人、智慧医疗等国内外智能制造领域的最新技术和顶尖产品缤纷亮相。上海迪士尼乐园将于2018年6月6号起将采用三级票价结构，分别为平日、高峰日和假期高峰日，而假期高峰日的门票价格涨到665元人民币。近日，澳大利亚参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动议，废除了澳大利亚史上最严的签证打假新规。这项规定要求，一旦申请人被查实签证资料造假，将在10年内禁止申请签证。国际奥委会近日投票决定，禁止俄罗斯参加2018年冬季奥运会。根据禁令，如果有任何俄罗斯运动员获准参加比赛，他们获得的任何奖牌都不会归于俄罗斯。北京鸟巢欢乐冰雪季即将开启，6万余平方米的冰雪乐园中将设置单双板滑雪、滑冰、雪地足球、雪地卡丁车等20多项冰雪健身运动，全国15岁以下青少年可免费入场。目前，北京市针对企业疏解走的外来务工人员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，帮助他们度过就业缓冲期。而领取一次性生活补贴呢，有两个前置条件：一是企业合法缴纳社保，二是因企业原因造成离职的。腾讯视频吐槽大会第二季定档于12月10号，并表示腾讯视频希望通过吐槽大会这个系列 IP 结合美式喜剧脱口秀文化精髓，做到接地气的话题和有深度的表达相结合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像上次一样等半年，如果说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日，虽然说已经过了大雪的节日，但还是迟迟没有下一场初雪。今天的气温呢依旧是晴干冷的模式，而且风力不小哦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5度，最高气温5度左右，西北风3到4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5度到3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，只在3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的天气，海淀-5度到6度，而丰台区、朝阳区、大兴区都是在-5度到5度左右。看来今天是不宜出门的节奏啊。冬季天冷风大，眼睛呢就容易迎风流泪，建议大风天气减少出行，若要外出呢，先做好眼部防护，最好是戴上防风镜。有些网友表示呢，虽然已经供暖好久了，但是家里的暖气还是不热，怎么办呢？其实呢，你可以去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热力客户服务或 APP 掌上热力报修平台，然后呢可以按照上面的提示操作进行报修。滑雪场的地方全国各地都有，但是无论从雪道的数量、长度、落差，还是各项滑雪设施来看，哈尔滨的亚布力滑雪场呢值得一去。现在那里的天气呢都在-10度到-22度左右，可以说是十足的冬天了。 在亚布力必去之地必然是亚布力滑雪度假区。亚布力滑雪场距哈尔滨196公里，交通十分便利，非常适合自驾游。滑雪场设有滑雪学校与亲子乐园，这里雪质优良，硬度适中，滑雪周期长，是竞技滑雪和旅游滑雪的最佳场所。 来到亚布力滑雪场，不仅能体验到滑雪的乐趣，欣赏山峦美景，还能跟孩子在溪雪乐园玩个痛快，所以在节假日呢，不妨来这里享受一下大自然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全部的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待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。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，都可以贷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爱音乐，爱生活，爱经典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最近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企业对名校的招聘季，许多大型公司呢都已经面试了几轮应聘者。那么 HR 在招聘过程中呢，最讨厌应聘者提出的哪些问题和要求呢？根据一位资深的 HR 说呢，应聘者还没有真正被招收进来呢，就已经提出要求，这一点是应聘时的大忌。但是也有业内人士表示，求职者呢之所以每次会询问福利待遇问题，是避免工作时有后顾之忧，而这并不能说明询问五险一金和加班费是没有追求的表现，追求呢还是要建立在没有后顾之忧的基础之上，你说呢？ 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，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我听的夜陪我度过？

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 1400年前，一座名为狮城的古城在浙江的千岛湖诞生，因为水路交通便利，成为了徽杭古镇上的重镇。而到了1959年，全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新安江水电站开始兴建，因水电站大坝的建设需要，新安江的水位上升，29万的土生土长的淳安人背井离乡，西安江流域五强西畔的两座千年古城淳安县城和虽安狮城，一座被拆迁，一座被淹没在万顷碧波之下。这样的沧桑成就了秀美风光的千岛湖。直到2001年，一群潜水员潜入湖底，发现古城的木梁、楼梯、砖墙、宅院围墙竟都完好无损，一切恍若未变。水下拍摄的照片公诸于世，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城终于重现，轰动了全国。所有人也都期盼着有机会能再见一眼这座神秘的古城。其实呢，有很多人并不知道1400多年前的古狮城究竟长什么模样，甚至连50年前也甚少有人知晓。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来自老家人支离破碎的讲述，而现在狮城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风华再度的复活归来，它的名字叫做文渊狮城度假旅游区。在文渊狮城，有一种说法叫湖藏一座城，库拥千年才。神秘的街区再现了浙西小天府繁华的东大街、北大街，牌坊文化的博物馆，一亭一碑、一砖一瓦都触发一段有关古狮城的久远故事。行走在666米的老街上，小巷纵横，老石板、旧门板、白墙黑瓦，每一座独栋建筑都融入了古老的文化。曾经的百年老字号江南好锦铺、昌盛车行、太原老店、如真照相馆等曾在老诗人记忆深处的字号，在这条街上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。在这里总共有7位千年老妖、7座牌坊，以各个时代的形态、服饰、雕塑、古文告诉我们这座古城里千百年发生的故事。发现这里完全超越了往日老街的沧桑和古旧，在重生和崭新当中继续孕育着千百年的生命。古香古色的青石板街面，怀旧与时尚元素融合的休闲街区，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走在青石板路上，或明或暗，踏痕无数，人来人往，正是这些足迹和时光的记忆，向我们诉说着那段过去的历史。最让人惊喜的是体验穿越复活的精彩，在这里你可以重走徽商的成功之路，可以体验打铁、竹编、草编，还可以观看狮城归来的系列秀，感受狮城百年发生的故事。皮影戏、仿秀、唱曲、酒窖，这些都是来自新安文化的传承。如果有时间，可以在绣房里做一幅刺绣，站在路边听一支小曲，又或是喝喝茶、看看皮影戏，都是在大都市里感受不到的体验。不经意的一个转身，就能看到街头巷尾处处充满着国民的气息。对于游客来说，无论是否经历过那个移民时代，都能在这里找到淳安遗失的甲子的骄傲。如今的文渊狮城像一条项链，把很多历史都串联起来，层层叠叠的码头墙像是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的繁华，细细的纹路、精湛的雕刻，雄霸中国商界400年的徽商对于生活的品味可想而知。千岛湖文狮渊城也期待你的到来。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，我们下期见。

自出道以来，阿里郎连续三年受邀参加央视春晚，并荣获多项音乐大奖。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第一和声组合阿里郎，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。九六九直约专线：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这几天呢，是都被演员余文乐结婚的消息给刷爆了屏，对无数粉丝来说呢，是个爆炸性的消息。虽然在这之前呢，余文乐早就对外公布了恋情，但是突然低调结婚，还是让粉丝哭了一把。更有网友调侃：九月你失去薛之谦，十月你失去鹿晗，十一月你失去宋仲基，十二月你失去余文乐。如果你不好好珍惜我，我怕你哭都没眼泪。这简直是威胁式的喊话呀。记得余文乐在影片《春娇救志明》的最后演唱的歌曲《志明与春娇》，他带着大男孩的志气与倔强感动了无数人。而我们的张志明呢，终于在2017年的尾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余春娇，真是猝不及防啊。不过幸福就好。 在这里手握着香槟，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，你越走越近，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，只得愣在那里。我应该在这里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，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，给我离开的勇气。他一定很爱你，也把我比下去，分手也只用了分钟而已，他一定很爱你，比我会讨好你，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，为难着你。我应该在这里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，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，给我离开的勇气。他一定很爱你，也把我比下去，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，他一定 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许美静呢，她的人和歌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美好又寂静，无论是都市夜归人的静夜寂寞，还是阳光总在风雨后的雨过天晴，她的歌声总是恰到好处地安抚了孤独的人。许美静的黄金时代呢，只维持了短短几年就匆匆告别了歌坛，歌曲总量虽然不多，但足够百转千回。而在早年经历过多年感情困扰的许美静，独自去了意大利生活了很多年， 当时呢，他还患上了抑郁症，后来还是在好友的帮助下慢慢的复出了。对于经历了挫折又重新站起来的许美静，人们总会想到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而我相信这些歌词也是歌迷或喜欢许美静的人想要对她说的吧。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，愿与你分担所有。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的抬头。谁愿长躲在避风的港口，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。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，在迷雾中让你看透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空。珍惜所有的感动，每一份希望在手中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请相信有彩虹。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

为什么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，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，但他一去到别做城堡纹另一双其实会比龙还危险，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伤，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，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，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我宁愿永远都不留下，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， 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腰间的肥肉和眼角的鱼尾纹，而是世界对你越来越小气。年轻嘛，很容易被体谅，可是30岁之后，20岁的借口就不能用了。该懂的事儿你不懂，该明白的道理你不明白，别人就觉得你是在撒泼耍赖。那些看似顺利的捷径，不过是把坑挖在了最后。可是年纪越大，体力越差，从坑里爬出来的难度也就越大。经典99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所以别总顾着眼前，想想以后，你可能真的会一夜长大。 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。浮沉随浪，此际今朝，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天之晓，江山笑，烟雨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，清风笑，景野寂寥，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生事不再寂寥，豪情仍在痴痴笑笑，啦啦啦啦啦。

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，没关系，我还有我的喉咙。Yeah yeah，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？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。Oh oh yeah， 迎着欢笑声，跨越苦痛那一面，悲也好，喜也好，每天找到新发现。让疾风吹呀吹，尽管给我两考验，少一点放心洒，早已决心向着前。 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。于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？要是男人的好，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？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请牵着心把世界走遍。你就是经典，你就是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不言不悔，难有相同的感情给谁？对与不对，没有时间体会。谁不是这样以为？骗自己忘了无所谓，却事与愿违，往事尽扣我心扉。花开的美，美不过你笑容的妩媚。午夜梦回，怕金屋憔悴，能不这样以为，没有你成片痛苦滋味，是我太沉醉，让思念步步相随。我用情付诸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像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牵住谁？我用情付诸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

杯就干杯啊朋友。 教育行业不是一个盲目的去全面推广，然后去疯狂的扩张企业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我认为你对你的自己的这个用户是吧，就是把这个自己的用户去维护好，去服务好，那么你企业自然就会被用户推动着往前去发展。 对于创业者来说呢，我更想说就是创业不易。很多人告诉我说这个创业之后能够做到时间自由和金钱自由，